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好感谢神啊，俾我有呢一个嘅机会，再一次喺呢个空中同大家见面嚟同大家一齐思想神嘅话语喺仲未分享之前让我哋一齐低头祈祷先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好亲爱嘅天父，我哋好感谢你。虽然而家疫情又再严重，但系我哋好感谢你，仍然看顾保守我哋身体健康，亦都感谢你，让我哋仍然有敬拜你嘅时间。我哋都再一次将我哋今日嘅呢一个嘅主日崇拜，我哋所要思想嘅信息，愿主带领我哋，赐福俾我哋，让我哋能够领受你嘅话语，让我哋能够活出你嘅话语。我哋咁样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弟兄姊妹，我相信呢，无论系男人定系女人，跌头发呢一件事呢，的确系一个令人好烦恼嘅事嚟嘅。我自己呢，其实呢，都已经开始有呢一方面嘅烦恼噶啦，因为咧最近咧我都已经开始发现新大陆噶啦。有一个说话笑话咧，佢就话有一个人就问佢嘅朋友：，喂，你嘅头发点解一日仲少过一日噶？咁啊，佢朋友就话因为我日日都有忧虑嘅事咯，咁呢个人就问：咁你每一日你都忧虑啲乜嘢呢？佢嘅朋友就话：我嘅忧虑就系我忧虑我嘅头发日日就少过一日。各位弟兄姊妹，新冠肺炎呢，第一宗嘅呢个感染嘅个案呢。我哋可以追溯到2019年嘅12月1号，直到今日呢，就系已经成年噶啦，过咗一年噶啦吓。喺5月份嘅时候呢，我哋嘅政府就有呢个重启经济嘅计划就开始咗。咁啊，嗰阵呢，啲咩非法铺啊、餐馆啊、酒楼啊。全部都开放晒，咁啊，进入夏天嘅时候呢，呢个疫情呢，又似乎系好似好转咗咯，但系呢，而家我哋每一日接收到嘅信息呢，都系3位数以上嘅最近就700几单嘅新病例每一日啦，我睇。过冇几耐呢，就要突破1000单一日噶啦。而我哋嘅省府呢，亦都正式嘅宣布呢个疫情呢，进入咗呢个第二波，并且呢，都推出咗好多新嘅措施、限制措施仲包括埋封省添咁呢一个时候呢，或者可能。有啲人呢就已经开始忧虑咯，忧虑啊！嗰啲餐馆会唔会再一次冇堂食咁啊，仲有呢，忧虑，咁啊，仲有冇得去非法啦？整头发啦，咁样啊，仲有啲呢就会忧虑，我会唔会被 lay off 呢？可能仲会有一啲人更加会忧虑。我会唔会中招？我会唔会因此而死咗去呢？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存都有着呢个生命同身体嘅呢两个部分，而每一个人对于呢个生命同埋身体嘅关怀呢，都系理所当然嘅事嚟嘅。至于一般人， 对于这个生命的继续和身体的保养的方法呢，大致上呢不外就是这三种。第一呢，就是在这个道德的入面去挽救人，就是以个人做善事的行为，希望能够得着求福积德长命百岁的这个途径。而第二呢，就是希望可以在这个知识的入面挽救人，就是希望能够藉着这个科学的知识来解决我们人生命的需要。很多人就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是可以解决人诸多的难题的，就包括这个医治人的各种的疾病。那么现在当然就是希望快啲可以接种呢个疫苗啦，系咪啊？第三呢，就是喺呢个物质嘅入边嚟挽救人，就是以呢个世界嘅财物嚟满足我哋人对生命同埋身体嘅需要。而今日我哋所读嘅呢段圣经呢，就是讲到一般人在这个物质的入面找救恩的方法。但是主耶稣却对我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三十一节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吃、喝、穿都是我们人在这个生命和这个身体上面一种最基本的物质上的需要。如果能够满足到这一种的需要，我们就可以解决到在这个生命和身体上面的需要。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就搏命努力地去赚钱，他们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赚到更多的金钱，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物质来作为他们生命的保障，这样他们的人生才会有安全感。只不过如果一个人他只是重视这个物质，如果一个人他只是重视这个金钱，这样他所依赖的就是物质，他所侍奉的就是财利，就是金钱，就是马门。马门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意思呢，是有信靠物质或者是信靠这个财利的意思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凡是信靠物质和信靠财利的人，他就必定会产生忧虑，因为他们是以忧虑来作为得着更多马门、更多财利的方法。你话啦，边一个做大生意赚大钱嘅人，有边一个系唔需要忧虑嘅呢？连马云而家都好忧虑啊！我同你讲，佢哋需要忧虑，佢哋嘅货卖唔卖得出去？佢哋要忧虑呢个市场稳唔稳定？还要忧虑这个经济衰退，忧虑这个货出了去收不收到钱，还要忧虑工人罢工，忧虑工人偷懒，还要忧虑工人穿柜桶底，现在还要忧虑这个美国大选结果将会如何，还有这个中美关系、香港局势和现在的新冠肺炎，都不知几时才可以重返旧常态生活了，不是新常态生活了。 嗱，等我话你知啊，而家最多忧虑嘅人啊，唔系嗰一啲嘅穷人啊，唔系嗰一啲嘅乞衣，唔系嗰一啲嘅露宿者啊，而家最多忧虑嘅系嗰一啲嘅大老细、大商家。嗱，点解佢哋系最忧虑嘅呢？因为佢哋系都系以忧虑嚟作为佢哋得着更多马门嘅人。嗱，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其实忧虑嘅结果只会带嚟伤害生命同埋身体咋。曾经有两个人呢去照呢个 X 光嘅时候啊，咁啊呢个当值嘅护士小姐呢就将佢哋两个人嘅名捞乱咗啊。咁啊结果呢呢个有肺病嘅 X 光片呢就俾咗嗰个冇病嘅人，冇肺病嘅人。咁嗰个冇肺病嘅 X 光片呢就俾咗嗰个有肺病嘅人。咁啊结果呢呢个有肺病嘅人呢佢又莫名其妙嘅就健康咗喇喎。而嗰个冇病嘅嗰个呢却因为嗰一张嘅 X 光片呢佢就一直嘅感到好忧虑。结果呢就一病不起。可见呢忧虑对人嘅生命同埋身体系会带嚟伤害嘅。嗱，近代嘅存在主义嘅哲学咧，佢就指出啦，人嘅存在系含有呢个焦虑同埋恐惧嘅属性嘅。嗱，我哋人单止要为着渴、吃、穿、疾病同埋死亡嘅存在而感到忧虑，我哋人亦都为着我哋嘅学业、我哋嘅前途、我哋婚姻、我哋嘅事业、我哋嘅家庭、我哋嘅儿女等等嘅事情嚟忧虑。我哋甚至乎仲会为着国际嘅经济嘅行情、国际嘅紧张嘅局势而感到忧虑。而家嘅新冠肺炎呢，更加系搞到人心惶惶。根据呢个医学家同埋呢个心理学家嘅证明呢，今日有好多嘅病痛呢，其实都只不过系因为佢哋过分嘅忧虑而产生嘅。嗱，事实上忧虑嘅结果对事情系于事无补嘅。因此主耶稣就好清楚地指出，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那这个就是说明了，忧虑并不是解决这个生命和身体的问题的方法。有一句说话就说，如果问题可以解决，我们就没必要忧虑了。如果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那我们最忧虑都是于事无补的。有一个笑话呢，他就说，人生在世呢，你就只有两件事要担心咋。乜嘢呢？这个就是你可能会病咗，又可或者系你身体健康。佢话如果你系身体健康嘅话咧，咁你就冇乜嘢好担忧噶啦。咁如果你病咗嘅话咧，咁亦都系只有两件担忧嘅事啫。呢个就系你可能会康复，又或者系你会挂咗吓，咁啊！如果你系康复嘅话咧，佢话咧你就冇必要再担心噶啦。咁啊，如果不幸嘅话啊，挂路尘啊，系咪？咁咧啊，你亦都系只有两件担心嘅事咋。 咁呢个就系你会上天堂，又或者系你会落地狱。啊，佢话如果你上天堂嘅话，咁你乜嘢你都唔需要担心噶啦，系咪？啊，咁如果系落地狱嘅话咧，佢话你会好唔得闲嘅，同好多嘅老朋友握手寒暄。咁啊，嗰阵咧，你连担忧嘅事情都冇时间去担忧噶啦。所以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一个人过分嘅忧虑咧，亦即系话，亦即系讲明咗咧两件事。第一咧，就系佢呢个人咧系以自我为主嘅，佢会认为一个人有咗金钱就可以有丰富嘅物质，咁啊有丰富嘅物质，佢就可以使到佢嘅生命可以得到保障。总言之，佢就系以自己作为生命嘅主。咁啊，第二方面咧就系话佢系一个不晓得明天嘅人。一个人之所以有忧虑，就是对明天一无所知，因为无知就不能够肯定，所以呢才会扣着忧虑你去想尽一切的方法想要去改变它。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忧虑是一般人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对于生命和身体却是非常确实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和身体都是上帝所赐的，都是上帝所保守的。就好像主耶稣所讲的，天空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和草，天父都保守着。我们既然是被这个飞鸟、百合花和草还要更加的贵重，那天父对于我们的照顾当然就更加的深切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吃、喝、穿是我们生命中的需要，但是却不是最主要的。我们应当看为最主要的应该是赐给我们吃、喝和穿的天父上帝。因为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说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关于信徒解决忧虑的方法，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忧虑为明天，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而这个旧约的圣经在诗篇37篇4-11节呢，这里也都说有，第四节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第五节他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第七节呢，他就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咁啊，第九节咧就话，唯有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最后十一节就话，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总结这两段的经文呢， 我们可以发现信徒生活的第一条件同埋解决呢一个忧虑嘅方法咧，就系、是、第一，要过着一个以上帝为先嘅生活。主耶稣话：先求他的国，意思就系话上帝比万物为先，上帝系一切嘅首，因为佢系首先嘅造物主。万有都出于他，都归于他。每一次当我哋喺我哋生命嘅入边遇到困难嘅时候，我哋就应该先嚟寻求上帝，而唔系去先去寻求人，更加唔系先去寻求金钱或者系物质。喺我初信嘅时候咧，我听过一个牧师去讲到嘅时候嘅一个例子，佢就话到有一个玩具店嘅老板啊，好似系 Toy R Us 嘅老细咁样啦吓啊，咁啊有一日咧，佢就召集一班嘅细路，就喺个去个呢个玩具店嘅出边，佢就同佢哋话：我俾你哋三分钟，你哋入到去。你两只手可以拿到几多嘅玩具，全部都系你嘅。教佢话 ready one two three， 哇！啲细路哥全部都走晒入去啦。但系有一个却冇走入去，佢做乜嘢咧？佢抱住呢个老板嘅大脚喎，托大髀啊！啊，个老板睇住佢，喂，细路，你仲唔快啲走入去？三分钟好快就过咯喎，咁啊个细路点样同佢讲咧？个细路哥话：叔叔，我拥有你，我就拥有一切啦。我做乜嘢仲要走入去咧？咁样嗱，弟兄姊妹，我哋拥有呢一位创造万物嘅天父上帝。我哋就拥有一切噶啦！呢一个嘅故事咧，对我好大嘅影响嘅，所以我哋加拿大突破宣道虽然系一间零收入嘅机构啊，可能咧亦都系整个大湾唯一一间零收入嘅机构，但系我哋从来咧都冇去谂过要去揾乜嘢大水喉，又或者揾政府攞乜嘢分令？点解咧？唔系我哋好有钱，而系我哋拥有天父上帝，我哋就拥有一切啦。嗱，各位弟兄姊妹，请问，当你遇到困难嘅时候，你会先去寻求啲乜嘢咧？第二。我哋信徒生活嘅第一条件同埋解决忧虑嘅方法，就系我哋要过着以上帝为主嘅生活。人之所以有忧虑，嗱大多数都系对所发生嘅事情揸唔到主意，所以佢哋就感到六神无主。嗱，弟兄姊妹，如果我哋是以上帝为侍奉的对象，如果我们是以上帝为敬拜的对象，我们就应该要来信靠祂，仰望祂，要以上帝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凡事都遵祂的旨意而行，这样我们就六神有主的了，我们就不会再忧虑的了。第三，就是我们要过着一个以上帝为乐的生活。解决我们人忧虑的方法呢，就是要以上帝为乐。以上帝为乐的意思，就是要放弃我们以人为主，放弃我们以人为中心思想，然后就以信靠上帝来作为我哋嘅喜乐。 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人之所以能够以上帝为乐，就是我们要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去经历上帝的能力，去经历上帝的信实，去经历上帝的应许，去经历上帝的帮助，而所作出的这个的回应。有一个的母亲妈妈，咁佢有两个仔，咁一个呢就係卖雪糕嘅，咁一个呢就係卖遮嘅。咁呢一个母亲呢就係一个多愁善感嘅人，佢嘅内心呢梗係冇辦法快乐㗎。当呢个天气报告话就嚟落雨㗎啦，咁佢就担心嗰一个卖雪糕嘅仔，就担心佢嘅雪糕又卖唔出喎。咁如果係冇落雨嘅话呢，佢又会担心嗰一个卖遮嘅仔呢就冇生意做喎。啊，真係难为你咯，阿妈。后来呢呢、这个妈妈佢信咗主，结果呢佢自己就做见证话，佢话而家咧落雨嘅时候，我就为嗰一个卖遮嘅仔咧嚟感恩，感谢主。咁如果冇落雨嘅时候咧，晴天嘅时候，我就为嗰个卖雪糕嘅仔嚟赞美上帝。佢话咁样咧，我嘅每一天都系快乐嘅一天。嗱，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主耶稣并没有改变他的环境，但是主耶稣却改变了他的心境。由心境所造成的快乐啊，才是一个永远和真实的快乐啊。而这种的快乐是只有在这个正确和真实的信仰里面才能够找到的快乐。阿们。那第四呢，就是我们要过着一个祷告仰望的生活。那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他就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卸去自己的忧虑，我们就必须要透过先求他的国，亦即是祷告。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困难交给上帝来处理，我们交给基督来承担。在祷告的里面，我们要来明白他的旨意，这样我们才能够除去我们的忧虑。郭佩里牧师呢，他就说，克服担忧和焦虑的两个小技巧，第一就是你要明白到上帝是几咁爱你的。他说如果上帝不关心我们，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来担心未来。但是上帝他确实是关心我们的，他将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差到这个世上来，为了我们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那这个呢就证明上帝他确实是关心我们的。他说第二就是将你的忧虑交给上帝。郭佩里牧师就建议，当这个忧虑捉住你的时候呢，就不要让这个忧虑呢就纠缠下去或者是增长。他说我们应当要即刻的将它转变成为对上帝的祷告。他说我们应当要学习让诗篇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指引。诗篇六十二篇第八节说，你们众民当时是倚靠他，在他面前 倾心吐意，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那最后我们信徒生活的第一条件和解决忧虑的方法呢，就是要过着一个信心的生活。耶稣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为什么耶稣他不是说两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呢？又或者是说一年的难处一天当就够呢？那这个呢，就是跟主祷文所讲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有同样的意义的。因为主耶稣要我们每一个的信徒每一日都过着一种信心的生活，就是好像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在这个旷野每一日的去执过一些的玛纳，过着一个信心的生活一样。没错，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我们都会有病痛，都会有贫穷，都会有困难，有失意的遭遇。但是我们却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忧虑来去解决，我们乃是要以上帝为先，以上帝为主，以上帝为乐的过着一个信心的生活。郭佩里牧师认为，过分的恐惧和忧虑是会阻止我们来信靠上帝的。他说，解除忧虑的良药就是信心，就是信靠，就是要信靠上帝，相信他的爱和保护。上帝爱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因为他爱我们，为了我们的救赎而舍了他的生命。他又说，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永恒的救赎上面来相信上帝，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相信他会满足我们每一天的需要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郭佩里牧师又继续的话，他说，你要每一日都请上帝来帮助你，将忧虑奉在他的手中，当这个焦虑临到的时候，你就藉着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当这个担忧威胁你的时候，我们就以上帝的应许来回应。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很贫穷的妇人，她不单止是盲眼，佢更加有好痛苦嘅病痛，所以呢，佢就瘫喺个床上边咧，已经好耐噶啦。咁啊，有一日，有一位传道人就嚟睇佢，就对佢话：，哎呀，我睇你真系好辛苦啊！咁啊，佢就回答呢个传道人，佢话有一次，我听一位传道人说，他去看一位即将就要过身的一个人，传道人就问他，你现在感觉如何啊？那这一位将要死的病人呢，就说，我将我的头安息在三个枕头的上面。一个枕头呢，第一个枕头就是上帝的全能，第二个枕头呢，就是上帝的全爱，而第三个枕头 就是上帝的全智。他说我如今亦同样的安息在这三个枕头的上面，所以我的心里面一点愤怒都没有，我的心里面一点担忧痛苦都没有。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难免我们会有挂虑不安的时候，但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当我们感到忧虑的时候，希望我们也都可以来学习过着一个以上帝为先的生活，学习一个以上帝为主的生活，来学习一个以上帝为乐的生活，同埋学习喺呢个祷告嘅入边嚟仰望上帝嘅呢一种嘅生活。最紧要就系我哋要学习过着一个信心嘅生活，好让我哋嘅生命晓得点样去信靠上帝而不再忧虑。阿门。我哋一齐同心祷告。慈悲嘅上帝，我哋实在求你帮助我哋，喺我哋嘅人生入边，我哋真系有好多事情会令我哋担忧，令我哋彷徨。我哋求你帮助我哋，就系让我哋知道，当呢个忧虑临到嘅时候，当呢个忧虑威胁我哋嘅时候，求你帮助我哋，就系让我哋晓得点样嚟过着一个以你为先、以你为乐，同埋以你为主，同埋过着一个祷告、仰望同埋信心嘅生活。好让我哋喺呢个疫情嘅当中，有好多嘅未知数，我哋求你帮助我哋，即系能够嚟紧紧嘅嚟依靠你，帮助我哋晓得点样嚟信靠上帝而不再忧虑。我哋咁样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愿上帝赐福俾大家。Thank you.